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写一首歌里满满的爱，我唱的歌就写给你一个人。你让我知道，原来情歌所以动人，因为有爱进行着。关于你的歌，写着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未来更多可能。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看着你静静那种眼神，就会让我好心疼。爱在沸腾，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我们可以爱得深。最希望让你快乐，拥抱你的灵魂，一个我爱的女人。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在一首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过后，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深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的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 上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披尽铁花红。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的是我要你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中国戏剧演员任素汐2012年又以品质保障的导演周深流露的作品《驴得水》惊艳了戏剧的舞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可想他家的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剩下快乐。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没有到成熟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 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七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艺，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0。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人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首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苦，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习惯了独，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敢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由严云龙和姚若龙作词，蔡健雅作曲 ，S.H.E 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专辑《青春株式会社》当中。这首流行风格的歌，歌曲展现了 S.H.E 的优美的和声以及各自的唱腔特色，名字叫做《围巾》。 在冷战后开始沉思，这份爱还值不值得努力去维持？你偶尔有点小自私，我偶尔有点小固执，但是想那两个人能百分百的合适。 你拥抱我深情表示，当情绪是浪费生命的事，要停止还应该想着去坚持，可以让梦想变真实，每一次互相体谅都会是幸福种子。 你的身是最暖的围巾，保护我度过最冷的情绪，我的眼是最亮的晨星，当你陷入了困境就会温柔指引。爱是最暖的围巾，让心灵的柔软也更美丽，当我们不知不觉放下自己，将爱多轻松甜蜜。 说和呼吸一样的重要，都是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呢，就是在描绘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爱。 Marry Me 是一首歌，收在了2012年发行的以爱之名的专辑当中，由萧敬腾演唱。 就是未来，我能看见门在打开，我不后退，慢慢靠近我，我的节拍突然停摆，再次确定我的真爱。而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给我的，我说出去就是言。 为你追求，除非是你的。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农历2月初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度。廊坊晴，8度到-4度。首都北京晴，8度到-3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8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喜欢喝果汁吗？你知道吗？因为果汁含量比较高，吃饭的时候当水喝会增加能量摄入，所以啊，建议是放在餐间来喝。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也就是下午茶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来喝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上顿饭的能量消耗的差不多了，果汁就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还有补充各种矿物质。此外呢，除了喝果汁之外，还可以吃一小把坚果，这个也不要吃太多，在合理的时间里正确的享受生活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能等别人兑现。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不再辉煌的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 相互的拥有。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可是你我都已知道，不再辉煌的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祖国的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张清芳她以民谣曲类出道，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响亮的女歌手之一，也是九十年代的台湾乐坛的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的嗓音高昂清亮，而且具有穿透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让我想起那首歌曲，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不当初的隐恨你，把弦被刺了青，又将它丢弃，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你笑得像一个谜，爱你， 爱你， 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 只要这首歌再次响起，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是台湾不老男神林志颖2006年推出专辑《挡我不住》的当中一首歌，由余光中作词，林俊杰作曲。歌曲讲述了在爱情当中彼此对爱情的期许不一样，那么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就会不一样。越往后走，越会发现两个人想要的爱情的世界观也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大多数的人爱上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迷失在了自己爱当中体会到的那种美好的感觉而已。名字叫做《编故事》，一起来听吧。 一直不在乎，却又不放手，我猜你更需要自由。我可以退一步，也可以往前走，看你心情颜色等候。一把一次又一次，感动一次多一次，美好日子在一开始。我不介一次让一次，坚持一次错一次，美好日子随风飘逝。美丽的深刻的我们的故事，却变成了沉重负担，难以面对的痴，误会了，听错了，开始编故事。你和我分手是因为我固执，一抱一次又一次，感动一次多一次，美好日子在一开始。我遇见一次让一次，坚持一次错一次，美好日子随风飘逝。美丽的深刻的我们的故事，却变成了沉重负担，难以面对的事，误会了，听错了，开始编故事。你和我分手是因为我固执，难堪的伤心的我们的故事，你坚持着你的版本，我没力气争执，误会了，听错了，随你编故事，心碎了，无所谓，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生活中总有意外和惊喜，每一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强大了，才能去保护自己爱的人，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 You might not think you're a supermodel, but you look like one to me. I'd rather have your picture on my phone tha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It's hard to think that a girl like you could have any insecurities. It's funny how all the things you would change are all things that are cute to me. And I know you don't believe me, and you think that I'm a fool, but I don't care. Maybe you'll never see in you what I see, the littleThat mad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You brush it off every time I tell you. Your smile lights up the room, and I'm guessing that you don't notice, the whole world notices you. You think you're clumsy, I think you're cool. You say you're typical, but I think you rule. Sometimes I wonder if you'll ever believe it. I wrote this song for you. Seeing you what I see,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o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Someday you gotta see a beautiful this way, and that your love is gonna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今天是2017年3月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全国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会议目前召开，会议决定我国今年将在100个基础较好的县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试点。中央气象台近日表示，近期我国冷空气活动较弱，预计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局地有重污染天气。而从3月1日开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污染天气消散。国际方面，美国新奥尔良当地时间25日晚发生起严重事故，一辆汽车冲入参加狂欢节的人群，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警方称，初步排除恐怖袭击嫌疑。近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就职首月，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的履行满意度仅为44%，为历届新就任美国总统最低。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喝酒过量、暴饮暴食造成的。其次，外出受寒、生活节奏打乱、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左手的烦恼逃亡，右手空袋的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啦啦啦，是你梦中的脸庞，红色裙摆的太阳，系着黑裙吗？你正受伤，让自己解放，左手把烦恼抛光，右手背对着希望，是自己给自己我的奖赏。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听到的是金海心的右手戒指，马上我们要听到李圣杰的听你听我。 沉沉的睡着，我静静看着你的容貌，你的呼吸，听你的心跳，忽然很想告诉你，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人生挫折不少，你的声音给我很多依靠，听你看未来，听你大声笑，忽然很想唤醒你，现在就陪我去山上绕绕。你是我的宝，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你仍然紧紧抓牢，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你是我的宝，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你依旧把单纯拥抱，生命的旋律越唱越高。开窗，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 接下来的歌叫做 Always Online， 由林一凤填词，林俊杰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收在了2008年的专辑 JJ 路当中。这个歌名的意思就是一直在线啊，当然对待自己喜欢的人和在乎的人，你必须要保持一直在线，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奔放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契是时刻。 I love her， I show her，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契是深刻。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I shall love, I'm always online。 树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暑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统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 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挺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的话我晓得，无论你说的多么温和，某一些难解的隔阂，把爱伤害了，那多不值得。没什么好怪的，我已经发力继续拉扯，没有谁非爱谁不可，就算变心了也非罪不可赦，他只是最最无辜的第三者，就算他消失此刻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责怪他又凭什么呢，他只是无意闯入的第三者，我们之间的困难在他出现之前就有了，虽然我愤怒但是我明白的，他过错让他去背着，那是不对的。听着，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我不妒忌你们快乐，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他还是不错的，我们的选择不是契合，你用青春大胆假设，我却算失去多成一种获得， 寂寞的季节，就是台湾的音乐才子陶喆的专辑《月之路》当中一首歌，由他自己作曲娃娃作词。这首歌获得了2003年的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虽然之前的出轨门呢让陶喆受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面，但是他在中国好歌曲中的专业的用心的点评，让观众看到了他在音乐的这个事情上面的态度，包括他的认真度。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 什么回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烈，窗外是快枯黄的叶，燃烧在心中有一些，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带着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张惠妹的第八张个人专辑《旅程》当中的一首歌曲，2001年的9月7号由风华唱片发行，名字叫做《家路》。 和一扇不关的门，我疲倦了，我放弃了，他比谁都心疼，他的温暖永远的跟在我经过的每一扇窗，就算世界不再爱我了，我知道谁还在等，一句叮咛，一张大床，是在乱，脚步在烦，他只要我平安，而我总是轻率地离开，忘了看背后的遗憾，打开行李我才发现那偷偷塞满的爱，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我流泪不是因为感伤，再多迟来的原谅，再多过往的悲伤，都在拥抱的你说就释放。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想拿着风挡你的肩膀，就算失去了所有，就算我演得太久，家依然会在远方陪我期待。一句叮咛，一张大床，它让我变得柔软，城市在乱，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超人气男歌手张杰以及当红的主持人谢娜联袂主演梦幻诛仙新版的仙侠爱情大片，张杰谢娜并且为梦珠主题曲那样纯洁的爱恋首度同台现场。 吻你的眉梢悲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像你纯洁爱情，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望窗外寒星冷月却因你发光， 陪你又是多千年聚不一笑， 那样纯洁的爱恋， 陪你用时到老，等红颜已成双， 那样轮回的爱恋，转回头人间来世伴，泪已两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 我们要听到的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就是周华健演唱的，由李卓雄、李宗盛填词，周成雄谱曲，收录在了周华健2001年的10月16号发行的专辑《忘忧草》当中。这首歌也是中式《青蛇与白蛇》和三立电视剧《西施》的片尾曲。 当熄灭原来是寂寞的烟，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就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

要怀疑，别把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好人好梦。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孙悦曾经有一个男友叫做宋雪来，分手之后呢，他南下发展，广州音乐人宋书华偶然听到了宋雪来的歌声之后，将自己创作的好人好梦交由宋雪来、陆绮纯对唱。不料1998年的央视365的晚会上面，孙悦、邰正宵被安排合唱了好人好梦，之后孙悦又将这首歌放入了自己的专辑。不过不管是真是假，往事都随风，只有歌声留了。 春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我的心你最懂。 尽管这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走过雨，走过风，慢慢地把心靠拢。就让我默默地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 当感觉与众不同。有风情万种，我依然心有独钟。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好人就有好梦，好人就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是罗志祥的《爱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 爱情的杀伤没有多重，在遇见你之前我真的并不懂，有一种不知名的狂热就像是炸了梦，命中注定从此我要为你吹着风，在你心口慢慢腐朽，只是想要等待你偶尔一回头，给我一个最美好的笑容。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否有一点点感动？爱惨了的我还有什么没给过，掏心掏肺的我